哦，这眼镜就那么留下的。 哎，这就是眼镜的历史来源。 这 往前走有个铁盆，里边有烧红了的木炭。 这是干什么？ 卖火盆。 哦，卖火盆。 旁边站一个人，拿一杯白酒。新娘走到跟前儿，把那酒往火上一倒，呼，火苗起来了。趁着热乎劲儿迈过去。 哦，就能迈过去， 活活实实，旺旺腾腾。 我就为这句吉祥话。 往后他们家日子好过， 我就为这个。 那要引起火灾怎么办呢？ 你说的可是的、 迷信嘛。 是吧？ 这到了喜房了，这就要拜天地了。 哦，拜天地， 把闲人都轰出去。 哦，一个人都不要。 也不是，新郎，新娘，还有一位全和人。 哦，全和人 上香。 哦，是了， 供上天地马。上香，别人想要进去瞧瞧， 为了观礼啊， 那也行。 怎么样？ 不记你这个属相可以进去。 记属相？ 那 记什么属相？ 反正每年记仨。 哦， 比如说今年呢，记猪狗牛。 是属这个的吗？ 不让看。 不让看， 怕你给冲了。 冲了那他哪知道啊？ 哎，有个老太太那把门啊，你要进去先得跟他说呀。大娘，我到里边瞧瞧行吗？属什么呢？ 我属鼠的。鼠。 猪狗牛啊，行了，进去吧。 哦，这个怎么 别乱啊。 不记他。 哎，到里边小着点啊。 还小着点。 那个大亮，我也进去瞧一瞧。属什么呢？我属狗的。去，出去。 什么意思？ 不让狗进去。 不让狗进来。 我没带狗来，我属狗的。 是啊 是啊，记你啊，记猪狗牛嘛。 哎呦，这就看不了了。 旁边那属牛的也不敢说了。 那是啊， 想进去跟老太太撒谎。 哦， 大娘，我进去瞧就行。你属什么的？我属黄花鱼的。那行，进去在边上待着。 干嘛边上啊？ 黄花鱼溜边嘛。 这有这属性吗？ 里边上好了香，两个人一磕头，这点叫拜天地。 拜天地。 拜完天地了，俩人上床，对脸一坐。 这点叫什么？ 这点叫坐帐。 坐帐 可不带斩素。 干嘛唱空城计呀？ 吃那个子孙饽饽长寿面。 什么叫子孙饽饽长寿面呢？ 有打女方那块递了一盒子，里边有两个新碗，两副新筷子。一碗里煮饺子，一碗里煮面。 饺子跟面 不能煮熟了。 不煮熟了， 煮它五分熟。 五分熟， 吃的时候为借那个生字， 为借生字。 哎，一问他们生不生，他们得说生，借这个字往后好生小孩。 这个 这迷信嘛。 啊， 非得问这个不可呢。 是啊， 你说哪有这个事情？ 说的是呢， 结婚以后谁家不生小孩？ 对呀、 有生面就生小孩。那面粉公司一天得多少？ 嗨，你这还得上吧。 就是啊。他们俩人这儿吃，外面那小孩问：上不上？上不上？新郎说：生。 生。 哎，大伙儿一听，这高兴了。 就生了。 哎，这回下炕分大小。 分大小。 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得磕头。 都得给人磕头。 一人仨，一人仨，磕得晕头转向。顶多吃点人丹。 这为什么许的 啊？好容易盼一天了，客人都走了。 哎，休息吧。 休息休息吧。 哎， 不行。 怎么？ 自己的被褥没权利动。 那么谁给铺床啊？ 请位全和人给铺床。 铺床。 哎，新里新面新棉花，里面三新的被褥，那躺着多舒服啊。 是啊， 里边弄好些障碍物。 什么障碍物啊？ 褥子里边续的有核桃。圆圆枣。栗子。花生。你说那玩意儿硌得很不硌得？ 你这续这些东西都干嘛用呢？ 全有说词啊。 这还有说词呢。 哎， 核桃 和和美美。 和和美美的。 哎， 圆圆呢？ 圆圆满满。 圆圆满满的。那个枣跟这个栗子呢？ 枣栗子呢？ 怎么讲啊？ 早点生下小孩来活了就叫栗柱。枣栗子。 枣栗子是这么讲。 哎 那么花生呢？ 更理想了。 怎么？ 也别净生男孩，也别净生女孩，得花大的那么生。 花大的生啊？ 那玩意儿由得了谁？ 说的是 啊。你说这不纯粹是迷信吗？ 可不是迷信吗？ 青年男女结婚以后，你不割花生他也照样生孩子呀。 是啊， 你把我弄花生地去也生不了啊。 这就是侯宝林郭启如合说的相声《婚姻与迷信》。在自传中，

弟子王章是金渡道东胜神州雅西亚州河北省北京市相声演员侯宝林，愿入我道，今后渡人，倘有反悔，化为能穴而亡。 嚯！我你怎么起这么重的事啊？ 我没缘呀，全是他给说的。 你说这倒霉不倒霉？ 据说神仙对我印象还不错。 哦，是吗？ 没有什么坏的反应。 哎，这还好， 让我也来份大餐。 你怎么样啊？ 那我就餐吧。 餐吧。 磕完头跪在那儿不让我起来。 干什么？ 点传师过来给我点发。 点发。 嗯，对呀。 嗯， 一指中央会。 嗯， 万把德超然。 我这抓什么呢？这是干嘛这么胡抓呢？ 点发呀，告诉我官印爵。 啊，什么叫官呢？ 两眉当中这个地方叫官。 官 又叫天门。 哦，天门。 哎，他说你没入这道以前 啊， 天门不开。 哦， 死后灵魂由打头顶出去， 嗯， 奔阴曹地府， 哎， 一点这儿天门就开了，嗯，这再死喽，灵魂由打天门出来， 嗯， 就奔天堂。 哦， 我一想这也危险呢， 这有什么危险呢？ 一点这儿天门就开了， 天门就开了， 软桶就输了。 哎，说干嘛推牌九呢？ 嗯， 哦，这叫关。 哎，两手一合，这叫印。 哦，这叫印。 嗯， 绝呢？ 绝， 嗯， 绝是嘴里头有那么五个字儿。 哪五个字？ 五字真言嘛。 啊， 那个叫什么？我现在没辙。 嗯，不不， 嗯， 不是那个五字真言嘛。 啊， 那五字真言是无太佛弥勒。 哦，你是一贯道。 哎，不是呢。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 我听人说的。 对了，就是这词儿。 哎， 就这词儿。起来以后给我一铺团。 嗯， 让我那儿打坐。 打坐。 还告诉我四季最要紧的话。 哦，什么什么？ 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遇见大灾大难就念这四句。 什么词儿？ 一进诸皇宫， 嗯， 参拜先天佛。 哦， 定禅心修道。 嗯， 二六请金瓶。 哎，这好，又改顶牛了。 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哦， 说念这四句 有什么好处？ 闭着眼睛念 啊， 念过一百遍， 嗯， 想看谁都看得见。 看谁呀？ 咱们试试。 嗯， 我说我父亲死了好几年了，我想看看， 行吗？ 闭着眼睛念， 我就念这四句， 念过一百遍。 哦， 别睁眼。 嗯， 闭着眼睛往前看。 嗯， 前边出现一个白光。 哦， 看那白光里有人。 嗯， 仔细看，那就是你父亲来了。 那你念了没念？ 念了，念了200多回 啊， 腮帮子都念酸了。 那你瞅见白光了没有？ 甭说白光啊，连周旋也没瞧见。 那你还看电影去吧？ 纯粹蒙事啊， 蒙人嘛是吧？ 哎，这老太太可真信 啊，这是信这个。 哎，她有了病，她不信大夫 啊， 上坛上求炉药， 炉药香灰啊， 啊，烧股香。跪在那儿等着十几分钟， 嗯， 香烧完了，拿大碗一㧟，能有半斤多， 嗯，就吃一点就得了。 不，拿水和和，全吃了， 半斤都吃了， 苗不好还接着吃， 那好嘛， 一连气儿吃一礼拜， 嗯， 病也没好， 那接着再吃啊， 他也不吃了， 怎么 拉出屎来跟砖头一样？ 这就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一贯道》。在自传中，侯宝林这样写道。一贯道前面有段讲买佛龛的小段落，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小段子，那段子不是我自己的，以前我听刘德志先生说过，但我从来没用过，现在会这个小段的人也很少。刘德志先生说的比较简单，我把段子的情节加长了，充实了内容，就写进一贯道里。后来这一小段发展成为买佛龛的单独小段。事隔很久以后，我听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表扬过买佛龛这个段子，认为我用简短的语言讲明白了马列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这使我很受鼓舞。后来我又陆陆续续地写了不少段子，创作是我新生活中的主要内容。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地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道我爱你、想你、怨你、念你，深情永不变。难道飞起

交了花是买了吧，你了不要那一桩啊，说又来这么一桩啊，这不装那桩了，个颜色说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说那是神门色，说这是神门色、 哦、 那这是一种黑呀、啊 哎、 那青的就是黑呀、啊 哎、 说怎么这么黑，您说怎么这么黑呀、啊 哎、 说气死了蒙张飞呀、 啊哎、 他不让黑李逵，这不唐朝说有了一位黑警队来吧，说怎么这么黑呀、 啊、 说怎么这么黑呀、 啊哎、 说到底有多黑呀、 啊、是啊， 要送个煤厂里、 嗯、 就说两吨炭、 嗯、 再加上两吨煤、 哎、 阳泉的最高的甲块都比不上他， 真的黑， 这块骨头啊，这面子有多宽， 是 说布皮有多厚 了， 是那刮风也不透、 嗯、 下雨也不漏， 好啊， 我们快的剪子也搅不动他， 这是布头， 这是钢板， 好家伙，搅不动， 剪的都搅不动了。 那你裁的时候怎么办呢？ 裁的时候那加工厂就裁不了了。 哪儿裁去？ 得送到那个铁工厂去。 铁工厂 啊， 拿剪子？ 剪子不行。 什么？ 是那个机器刀往下扎。 哦，是是，针线缝， 针线缝不动了。 那怎么办呢？ 得用电焊焊。 不、哦， 铆钉铆。 嗯， 焊得了铆好了，您再瞧， 大罐 锅炉 盘缠。 别提这种黑呀、 啊、 就单提这种货、 哎、 你了知都不知道、 嗯、 你就够奔电车道、 嗯、 你花上一毛钱、 哎、 还得打上一张票，这不叮儿当儿就来到了， 到哪儿呢？ 到了前门外、 哎、 你来个瑞福祥，什么瑞林祥啊，瑞丰祥啊，广盛祥啊，义和祥，来到了蓝风头条所被朝南千祥一儿的， 对了，到了八百祥啊、 哎、你点的名儿要、 哎、 要买这种布，说是一尺怎么也得五毛六的， 五毛六， 你没有五毛六， 哎、 你也买不来呀，怎么宽的怎么结实，怎么死你怎么好味的， 是喽， 怎么当的事儿、 哎、 他本钱来的大， 是喽， 楼上楼下、 嗯、 还有点灯电话、 哎、 你可别忘了，店大欺客，说可大欺客店里吧， 是喽， 来的我这个摊 怎么样， 要买五毛六，哎，那朱旭你你想说是一个样的货，要是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谁还买那么小门脸小头眼的小不摊的肥不头啊，另不夸的吧， 对了， 那位先生说、 哎、 您要买多少钱， 哎， 站稳了脚步，我操，吃吃你听个价了吧， 您的 这是一大套， 干嘛呢，我说你干嘛呢呀，啊，我说你是干什么呢， 我这量这布呢， 你量我这差俩一跟头，这玩意儿我受了受， 但您忘了，一套五尺，两套一丈， 哎， 三套一丈五，这算你一张四，说你给两块八，和两毛钱一尺， 哎， 让你你想你是合一合的吗，有了本的没了本的，有了赚的没有赚了吧， 是喽， 那个先生说、 哎、 这不两块八你就给我包上他，你就给我裹上他， 哎， 两块八毛不预备好了，你了带了杆的，要了买的还不买呀， 怎么 怎么当的事， 哎， 这是徒弟知道、 哦、 没干手工钱，净了知道粗了布的蓝布大白布的， 哎， 还要学好了，久、 啊、 了知道花了死的哥，还有李了福的，你什么老太太叫了猫花花花花花样够了吧， 哎， 这不两块八，我让起两毛钱，你给两块六、 哎、 两块六毛钱那位还嫌贵，让两毛去两毛，你给两块二、 哎、 这不两块二、 嗯、 那位还不要，再有两毛钱、 嗯、 你给这大洋成两块了吧， 两块钱了， 这不两块钱那位先生说了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他，你给我裹上他， 哎， 两块大洋没预备好了，你了这了这的，要了卖的还不卖呀， 那 怎么当的事儿 啊， 什么有这本 哦， 哪个有这赚， 是 黑本赚吆喝、 啊、 额外的升值，升值额外还要让他、 啊、 把钱让到家， 哦， 往外一提他、 啊、 少给他一个子的一个问，我也不卖呀， 哦， 这不两块钱我是鸡的灯啊，鸽的灯啊，打破了吧， 啊， 说你给一块九， 怎么 你给一块八， 行了， 一块七，一块六， 再当就赔了， 一块五二当， 好本啊， 是呢，再要是不要给一块四的吧， 行了，行了， 这比一块四、 啊、 那个还嫌贵，让取两毛，你给一块二 啊， 这比一块二我这七毛让一毛，你给一块钱， 一块钱， 这比一块钱、啊、我是让五毛去五毛 啊，这块布 白拿走了， 白拿去了。 听完了罗荣寿、李桂山合说的相声片段卖布头，我们本期节目也接近了尾声，今后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我们将和大家聊一聊北京专业曲艺团体的成立。好了，本期百年笑声就是这样了，最后为大家送上王菲演唱的《天空》，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的天空为何挂满深的泪，